不过那是在一段相声作品中，他在这个作品中塑造的形象轰动全国。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作品呢？我们将在今后的节目中再和您细说。最后一起来欣赏一首来自高明俊的《话说从头》，主持人红酒，代表编辑大熊，制作严厉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期节目再会。 学不会放手就不会快乐，懂不懂？写下你昨日爱愁，早就说过别把感情看得太重，爱自己更多，找一个理由够不够？你可以笑着骂我，或是什么都别说，也许哭过笑过只有自己懂。我想没有承诺比得上沉默，沉默的守候。下你昨日爱愁，早就说过别把感情看得太重，爱自己更多，找一个理由够不够？你可以笑着骂我，或是什么都别说，也许哭过笑过只有自己懂。我想没有承诺比得上沉默，沉默的守候。我说算了吧朋友，越爱越寂寞，还不是一场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，目前注意力100%，安全指数100%。 亲爱的，我正开着车呢。 视线不稳定，注意力50%，安全指数50%。视线已离开路面，注意力零，安全指数零，危险，危险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，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。 讲文明树新风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大音